今日是2021年的10月6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93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呢就是快必的屋企人探访。每一次屋企人呢都会一早大忌廉去办大事先的，同埋散步安顿咗佢之后呢先至出门口。今日佢哋9:09到达登记，等到10:03呢先至到佢哋嗰批入去呢个探访等候室嘅。咁屋企人就带咗鱿鱼丝啊同埋朱古力等等嘅零食入俾佢。等下等下，唔经唔觉差唔多一个钟头先至听到叫 number。今日快必呢就喺一号窗嘅。家人就话呢快必都几精神喎。佢话琴晚冇咁热啦，咁就瞓得好啲啦。今朝7:30经已就放咗风啦。做完运动仲冲埋凉，又食埋早餐。今日呢就係素食嚟嘅。芽菜炒银针粉仲加咗辣油，所以特别野味嘅。仲有个鸡尾包添。正呀、啊、喂。不过呢佢又比较鍾意琴日嘅冬阴功汤公仔面。呢、這个配搭呢新鲜得嚟又有少少骑呢。但味道呢竟然 OK 喎、啊。哈哈。琴日关于陈日君书记入咗两本书俾快必嘅灵异事件呢，喺 Facebook 出咗 post 之后，谜底终于解开咗啦。据书记嘅义工报料，原来系书记用带有浓厚上海口音嘅广东话同阿快必讲，经已订咗，而唔系话入咗。快必完全系误会咗书记嘅说话。今日屋企人将呢个信息话翻俾佢知，听到之后佢就 O 晒嘴，眼都跌埋出嚟咁滞。佢话要同福利官讲啊，要赞佢非常尽责啊。佢因为佢真系有 check 嗰两本书嘅下落，而家水落石出啦。福利官 ，thank you you。家人就笑话快必啦，佢都叫做半个上海仔啊，点解咁渣都听唔明嘅？快必佢就话，如果系讲上海话嘅，就识听啫。以前阿婆成日同佢讲嘅，但系上海音嘅广东话咧就好难明噶啦。咦？咁啊，平时你又话同阿书记华山论剑嘅？咁啊，快必笑住咁讲啦，系啊，论剑嘅时候咧，都系讲耶稣啊，咁睇圣经啊嘛，咁所以佢哋两个咧就用希伯来文嚟倾嘅，咁啊，屋企人咧都惯晒啦，佢呢种幽默，反眼咧照例反上太空嘅。快必话佢哋喺船上面咧，居然收到风，有人误传叶界剑员叶剑员离开咗香港，咁佢同屋企人讲啦。唉，以讹传讹呢就真係好恐怖嘅。因为佢见到业界见员呢嚟荔枝角探政治犯嘅囚友。所以要帮佢报个平安先。咁讲开平安呢，快必就话惩教处嘅总部呢就好好嘅。为咗确保船员嘅平安啦，呢几日就带住一班保安职员呢就坐镇荔枝角。佢哋对于船员呢就超级咁关心嘅。特别咁照顾嘅。首身检查呢就严格嘅。船员当然就非常配合啦，全部都系麻甩佬，点都唔会有顶劫呢啲违禁物品嘅。家人话亲友入嚟探访咧，每次都要做安检噶，安全啲好，保平安啊嘛。屋企人就话俾快必知啦，寻日全港大新闻咧就系有人有心事啊。快必话今朝睇新闻咧都有报道嘅。快必佢话佢先前两个礼拜嘅讲道咧都有提到马可福音嘅。耶稣叫跟随佢嘅人抉择啦，你想两只手、两只脚、两只眼咁样落地狱啊，定系单手、单脚、单眼咁上天堂呢？佢叫大家千祈唔好笑啊！喂，真系惊冇人够胆再做国安法嘅指定法官啊！指定、啊，指定嗰只、啊，咁啊指定就病噶啦、啊，话真系好得人惊噶、啊。屋企人特别为快必咧带嚟一个好消息啊，细儿生女。在一个国际钢琴比赛之中弹奏舒曼的名曲脱颖而出得到冠军啊。哇，咁快必一听到呢即刻双眼发出精光，仲兴奋过自己攞奖添。佢话会写信恭喜佢啊，本来想画张卡送俾佢嘅。不过最近有船员呢画咗张生日卡送俾阿妈，但都被弹返转头喎。所以佢相信而家都仲系唔可以将自己啲画作寄出嚟嘅。真系有啲好可惜啊。佢而家嘅创作灵感澎湃啊。艺术造诣啊大大提升，唔能够同大家分享係有啲遗憾嘅。快必呢同屋企人又玩呢个简谱古歌仔游戏啦。嗱，家下呢就十月初啦。暂时呢都仲未有好秋凉嘅感觉。咁啊，快必揀咗一首林忆莲嘅微凉啊。微凉的秋荡来伤口，微凉的酒苦涩轻透。微凉是我未忘藉口，道别某个深秋， 今日歌仔唱完啦，快必同屋企人挥手道别。一号窗咧就有呢个好处啦，可以目送佢哋嘅背影离开嘅。新邮箱咧就开咗三日啦，经已收到几位朋友嘅来信啦，包括 D 100自己有 L 先生、银发婆婆同埋慧玲等等吓，已经将你哋嘅信咧转寄俾快必噶啦。大家之前有冇写过信俾快必咧？如果写个信俾佢嘅话，就请特别留意啦。以后可以将信件寄去以下嘅邮箱嘅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重复一次，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嗱，注意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名嘅。讲多次，注意系唔需要写收件人嘅名嘅。若果你仲未写个信俾快必，即刻写，不要问，只要做，同佢分享你嘅所见所闻所想。等紧你嘅来信啊，系对快必嘅好大嘅鼓励嚟嘅。若果大家想写信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信箱噶。除咗 35+ 案啊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啊。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度过超过一年啦。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需要大家嘅支持噶。所以多多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， share 出去俾朋友。大家仲有喺赤柱嘅师叔。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㗎。喂，唔該喎，今日傾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